講咩話？ 我話走，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與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东叶蛇先生，祝大家在新一年呢就新年快乐啦，咁跟住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东成西就啦，拜拜。 澳門街咧第三節翻嚟啦，咁啊澳門街咧，咁啊呢個係一個咩節目咧？咁啊澳門街咧就係、是、一個即係講下澳門嘅時事啊、問題啊、賭場啊咁嘅節目啦。咁啊係由一個咧，咁啊一個中年大叔嚟到去主持嘅，咁啊叫司徒文俊。咁啊司徒文俊咧就係、是、一個教育界入面嘅專才嚟嘅，咁啊係負責訓練動物嘅。咁啊，今日咧有啊，另外請到兩個真正教育界嘅專業人士啦。咁啊，包括咧咁啊，有呢個澳門最年輕貌美咁啊嘅人靚聲甜嘅烏博士啦。咁就係一個大學嘅教師啦。咁同埋咧就佢嘅後輩啦，就係呢個現職嘅澳門幼稚園教師啦。咁就係一個。標準嘅幼稚園姐姐，何謂標準幼稚園姐姐呢？咁啊幾樣嘢啦，長頭髮啦，個樣要斯文啦，睇落去毫無攻擊力啦，一副懶有愛心嘅樣啦，同埋最緊要係長腿。 咁 就 我冇愛心啫。 唔係，你欠缺嘅係長腿，你嘅愛心係爆棚嘅，但係欠缺嘅係長腿。咁所以你教唔到幼稚園啦，你只可以教一啲唔需要長腿嘅地方，就係、是、大學。因為大學咧，大家都係將重點放喺女大學生身上，係唔會放翻喺個教師身上，只會係幼稚園同埋小學，大家先會將個重點放喺教師身上。中學開始都已經唔係，中學咧都唔需要，所以你都可以教中學嘅嚇、啊，明唔明啊？咁就 唔係好明 唔緊要，你去試下應徵幼稚園，一定唔請你。小學都話你唔夠資格，中學咧， 我想畫畫， 勉強可以，唔得。因為你畫嗰啲咩山水啊嗰啲咧太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教幼稚園，最緊要教人畫海綿寶寶噶啦，係咪先？ 或者用山水畫嘅方式畫海綿， 咁 係 唔啱嘅。所以咧， 太大聲咪得咯。 都唔可以。咁咧，因為你個程度太高啦，你明唔明啊？係冇人喜歡啲程度太高、太極端啊。係 呢個世界嘅人咧，都係 90% 咧，都係接受一啲咧平庸得嚟咧，求其過得骨嘅嘢啦。咁呢個就係澳門咯，你明唔明啊？咁啊，國內咧就係平庸得嚟有關係就得噶啦。咁啊，質素都唔需要去檢定啊。所以咧，如果喺大陸嚟計咧，斯洛文就應該可以教大學嘅，係咁應該喺澳門咧就最多係可以訓練動物嘅啫。呢、這個好正常啦、啊、咁啊，所以咧嗱，我哋即係問一下啦。咁啊，首先問一下呢、這個幼稚園長腿美少女教師 Lance 啦，嗱，好認真嚴肅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喺你嘅角度，咩叫教育啊？ 教育啊，可能好似韓愈嗰篇詩說嗰句， 係 師者多係咪？傳 道 解惑授業， 嗯，嗱，你講啊，傳道解惑授業啊，喺你嘅角度啦，你對嘅都係一啲小朋友啦，係咪幼稚園啦，係嘛？係 啊。 呢三名嘢你做咗邊樣？ 其實就佢哋而言係唔係太適合咯，因為可能係、即係幼稚園最主要係即係教佢係即係一啲。做人方面嘅嘢咯， 即係好基本嘅 knowledge 啦，即係譬如話 A B C D E 啦，好基本嘅數學嘅加減乘除啊，一啲好基本嘅嘢啦，係咪？嗱，咁我倒翻轉，咁我又要問一問你，你自己以往你話啦，你即係教書係你細個嘅，即係到而家嘅一個目標啦，係咪可以咁講啦？即係你係細個，我已經想做一個 miss， 我想做個。老師，所以咧我就去讀相關課程，我大個我就要出嚟做老師。咁你而家即係都係去做你想做嘅嘢啦。你有冇去諗過其實你係想譬如話教中學定小學定係幼稚園呢樣嘢？ 其實係冇諗過。 咁所以咁點解會揀咗幼稚園而唔去揀譬如中小學咧？ 即係可能係機會嘅問題咯，即係咁啱遇到有呢個機會咁、就去嘗試 下。澳門入職做老師難唔難嘅？其實而家？ 而 家咪多咗好多人做老師啊！因為據我所知，我而家我就見身邊有好多做賭場咧，或者以前做私營機構或做銀行嘅人咧，倒翻轉去做老師喎。之前就好多係走去做賭場、酒店啊嗰啲，咁就話唔夠人噶嘛。而家倒翻轉好多走去教書。 而家係可能就政府嘅推行要小班教學咧，其實係真係需要咗，即係對老師嘅需求係多咗嘅。 係。 係啊，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學校咁可能。以前係六七十人一班啊，就基本上都係噶啦。咁而家就可能即係要規定係廿零人最多就廿零人一班咁。 你自己一個係你嗱你走開先，因為咧你係嗰啲咧係即係一啲大學程度咧係太過高深嘅人啊，係嗰啲係黑人憎嘅程度嚟嘅。我哋而家係要用外形行先嘅幼稚園嚟到去講啦。咁啊嗱，我問你，你一班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27人， 咁爽， 咁係政府小班教育嘅數目嚟嘅呢個，係 啊， 即係喺佢嗰個範圍入面嘅，咁即係一個老師對27個啦，係咪？ 唔係兩個老師對27個， 兩個，喂，其實咧，因為嗱，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啦，講真，我真係唔係教育呢一行啦，幼稚園嚟計係一班係有兩個老師啊， 係基本上佢會係。一個是班主任，一個助教或者是叫科任咁樣，即係兩個人負責一班咁樣咯。 兩個負責一班，係幼稚園同唔同小學、中學係有冇唔同嘅節數，定係全日都係你對住嗰班小朋友？ 全日都係，基本上可能係間唔中一兩堂係其他老師嚟上咁樣咯。 即係換言之咧，中英數都你教曬㗎啦。係 啊。 即基本上就係、是、譬如話照顧成班小朋友咧，全日你都係對住嗰班人㗎啦。是不是 基本上是。 咁譬如佢哋由幼稚園一年級升上二年級，咁之後係咪都係你去跟住佢哋一起去升去教？ 唔係。 即係你都係教翻一年級，譬如話一年級，咁就固定，只不過就係換老師咁樣嘅。係。因為我真係要問一問清楚，因為我完全係冇呢個概念啊，因為我嘅概念就好似中學或者大學嗰啲咁，唔同嘅科咪唔同嘅老師嚟教咯咁樣。咁啊問一下阿博士啊，博士而家係即係。呢、這個大學的教師啦，其實啲大學生似唔似幼稚園小朋友嚟㗎啦？ 梗 係 唔似啦。 咁你對100個係點樣啊？你講下你上堂情況。 100個，哇！真係好難控制有陣時真係。 點解咧？ 即係佢由大二至大四嘅學生咧，即係撈埋一齊上，即係開咗個選修科㗎嘛。 嗯嗯嗯。 咁咪集中埋一齊咯，咪大二至大四啊，一個學院啊，咁咪group埋就成班嘅學生一齊上堂咯。 嗱，頭先講三樣嘢，傳道、解惑、授業啊，你覺得你做咗邊樣？定係做嘢做曬啊已經？ 自問應該做咗兩樣嘅。 嗱，好明顯咧 ，Nancy 呢啲幼稚園嘅教師咧，佢哋又做咗第一樣嘅傳道。解惑咧，我諗嗰啲小朋友最大嘅疑惑都係嗰日食餅乾啊，定係食啲乜啊？瞓覺點解佢隔離嗰個又流水嗰啲嘅啫？咁授業咧理論上就冇啊，但係你咧，你呢個範疇咧，你就三樣理論上都會做曬啊！你自己覺得自己邊兩樣做到啊？ 其實我覺得隨著時代唔同咗咯，即係又會作出改變啦。咁即係睇翻我哋嗰個年代，啲老人家嘅年代咧，即係我哋好乖咁樣，即係老師講啲乜嘢啊，我哋哦係喎， 仲信嘅喎， 即係會盡信。但係而家啲細路唔會，因為佢會思考噶嘛，佢會有陣時會提出翻啲問題，會問翻你啊，會作出啲即係古靈精怪嘅嘢。咁我以前遇到啲問題就想問老師啊，老師話係咁樣答我，我就咁樣啦。但係而家唔會，啲學生會懷疑嘅。 我記得我小學咧，咁我讀一間基督教學校，咁所以咧我係一個基督徒。其實呢樣嘢真係好難會覺得個笑話，即係斯洛文俊 咁， 竟然係個基督徒，係冇錯，我係個基督徒嚟嘅。咁我嗰陣時咧，我就問我哋學校嘅校長一個好神聖嘅問題。我喺小學嘅時候，我認真問佢，上帝，我哋大家都信上帝，我哋信耶穌基督，咁我哋大家都係家人啦，咁你要認真答我，呢個世界有冇外星人？咁當時我校長好認真咁望住我，同我講有，一定有。 我都相信有。 仲要唔止一種。咁結果咧，就因為佢講完呢個嘢咧，我就一直咧就冇懷疑過啦，就一直去到而家咧，都係成日去探究一下啦。喂，咁我問一下你啊，你自己你都講啦，以前啲老師講完啲嘢咧，咁可能佢講一句嘢咧，啲學生真係會記好耐嘅喎。 係啊。 咁而家你嗰啲學生會唔會因為你上堂教佢哋嘅嘢，佢而會記住，或者以你作為榜樣咧？ 佢哋不如有一次嚟講啦，啲細路啦，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啦，都唔算小朋友嘅，其實我點樣講？即係有時講書咧，有陣時佢記得少少，其實我已經好開心㗎啦。 咁慘？ 係因為你冇，因為點樣講？ 佢會唔會對住你上堂喺度上網啊，開 Facebook 啊，開 QQ 喺度玩啊，咁樣嗰啲啊？ 咁啊，未遇過嘅。 會唔會串到話上堂對住你啊，飲奶茶、食三文治啊，跟住又嗰啲咧？ 哦，唔係呢個情況睇咩啦？譬如有啲堂咧交界嘅時候，佢得15分鐘咁樣咧。 又會捉佢畫公仔？ 唔係，我都會俾佢食嘢嘅咁樣，因為佢哋上堂好密噶嘛。 有冇畫公仔啊？啲人而家仲興唔畫公仔啊？ 唔興啦，仲畫公仔。 係咯，我記得以前啲同事唔係啲同學咧，好犀利嘅嚇，即係啲歷史書咧，畫到啲孫中山又變曬海盜啊！ 我諗起上次咧，舊年做咩杜甫很忘啊！ 啊，係咩嚟？ 今年我見到有個咩畫到杜甫喺度跳嗰個騎馬舞咧， 唔係啊， 其實我同你講啊 ，Nancy， 即係咧，斯洛文俊雖然係一個叔叔，我戴翻副黑超咧，我跳我都好似啊，同你講。我本身就係呢個騎馬舞嘅澳門代言人。喂，嗱，我問你啊，你話你做兩樣，你快啲講埋你做邊兩樣？ 未講完， 快啲講，快啲講，快啲講。 咁有時，所以而家係教學嚟講，其實咧多啲同學生接觸呢個最緊要咯。 嗯。 咁因為咧多啲接觸嘅話，佢就會覺得信賴你，同你覺得咦有啱嗰、那個，即係點樣講，志同道合啊！跟住佢就同你講嘢嘅時候，或者將啲你所講傳授啲精神上嘅嘢啊，或者係人生嘅嘢啊，可以話俾佢知，佢會容易接受咯。 你會有啲咩精神上嘅傳授俾佢哋啊？ 譬如有啲學生成日讀書啊，即係點好懶嘅，或者成日都係有對自己一種挫敗感嘅學生咯，成日會鼓勵佢哋咯。 你會點鼓勵佢？ 係佢針對唔同嘅情況嚟鼓勵啦。 例如咧？ 例如啊，睇下，譬如佢真係因為我帶過一個先修班嘅，即係預科嘅學生，佢考唔到大學，咁咧啱啱上學期就帶過先修班，咁佢哋就會即係覺得自己好冇用，即係考唔到大學，跟住咧翻去中學又唔肯，咁樣我就多方面鼓勵佢哋，佢哋成日覺得自己做任何嘢都冇人去重視佢啊！ 教佢 係啊， 封封禮事俾校長 係唔好意 咁樣，咁即精神上鼓勵佢支持佢參加多啲學校嘅活動啊咁樣咯。 有冇同啲學生講埋一啲嘢咧？就係話，唉，讀得書多咧都冇用啊！出嚟社會咧最緊要一靠際遇，二靠人事。三靠樣貌，有冇講啲咁現實嘅俾你知啊？ 我有會講過，其實講翻關於澳門社會上嘅嘢，譬如話人際交往嗰方面啊，譬如你見工啊，或者對人處事嗰方面啊，即係根據我自己經歷啊，會話翻俾佢知咯。 咁佢哋會聽㗎啫。 會聽㗎。 咁所以其實你咪已經做到呢、這個授業咯，可唔可以咁講咧？因為佢哋未出嚟社會做嘢，但你已經同佢上緊第一課啦嘛。 係啊，會因為 話俾佢知個社會係點， 即係有時會講翻我自己經歷俾佢哋聽咯，佢哋會 你覺得解惑咧？你解唔解到佢哋嘅惑咧？ 盡可能啦，可以幫忙到嘅。 喂，有學生同你講秘密㗎？ 有㗎。 有冇例如Miss 啊？我想請教你一啲好私人嘅問題嗰啲啊。 例如啦。 嚇點解？即係我早瞓醒覺會有反應。 嗰啲中學生嚟嘅，小學生都有 啦。嗱講完講下笑啫，我問下 Lance 先啦，有冇啲小朋友啲 BB 會同你講秘密㗎？ 有啲熟咗嘅都會㗎。 我問你一個問題啊 ，Lance 姐姐佢係咪咁叫你啊？ 我唔係。 佢哋叫 Miss 嘅。 係差老師咁樣。 哦，差老師算啦，我知道你姓陳嘅，陳老師咁啊，即係佢叫 Miss Chan 係嘛？ 我唔係叫老師啊， 我以為跟翻麥兜叫你 Miss Chan Chan 㗎嘛，嗱陳老師咁啊，我陳老師， 司徒老師， 係司徒爺爺啊， 俊爺爺 啊，啊咁啊，阿陳老師，我話你當我係一個小朋友啦，我琴日咧喺屋企偷咗阿媽錢，跟住我同你講，我偷咗佢5蚊落去買雪條食咁樣，咁你如果啲小朋友同你坦白講佢一啲做錯嘅事啊，或啲犯罪嘅嘢。一啲唔啱嘅嘢咯，咁你會點處理？ 咁啊，然之後解釋翻其實件事係唔啱，或者點樣要同翻即係爸爸媽媽坦白， 叫佢自己自首， 係啊， 你會報串咧？ 都唔會，真係會叫佢自己講翻咁樣咯，即係如果你話你報串嘅話，咁佢之後有啲咩事就唔會同你講噶啦嘛。 但係你會鼓勵佢自己同自首嘅，係 啊， 即係等佢自己明白呢個係要自己去承擔翻個責任嘅， 係啊。 咁作為大學老師咧，咁阿烏博士，我問你啊，你當我係啲學生啦，我衰啦，搞大家女朋友個肚，咁而家唔夠錢同我俾我女朋友落仔，我想同你多住啲，咁你會點啊？ 我會建議你唔會話墮胎呢個行為。 生咗出嚟啊！ 即係 哇！你遺憾下一代。 即係有其他嘅方法，唔一定要傷害個生命啦。你話曬你讀基督徒嚟㗎嘛，係咪先？你 唔係我啊，你學生啊，我都未墮過胎，我未俾人搞大個肚㗎。 你搞大人哋個肚啊？ 都未試過，係雖然想試下，我繼續。 係啦，咁就會同佢講翻呢件事啊，即係叫佢唔好咁做先啦。 係。 其實好多個方法嘅，咁既然你整大搞大咗人哋個肚，咁當然要負責噶啦。你不可以即係唔可以話搞大完之後自己爽完之後走咗去啊嘛。 咁你會唔會報串埋俾佢屋企人知啊？ 我都冇佢電話。 咁啊係，你帶。 我最多有學生電話啫嘛。 因為嗰陣時我哋中學個老師嘅樣式上，我就問咗問題，學生同你講秘密，咁你哋會點做咧？咁因為佢哋就係發覺咧，其實佢哋而家佢哋做中學老師咧，咁佢哋又要一定要加入嗰啲學校校園輔導小組啊，就係除咗話要教書咧，仲要即係要譬如即係一樣啊，老師都要開 WhatsApp 啊，開微信同啲學生溝通啊， 我都有喎， 係嘛？即係啲學生有好多啲古靈精怪嘢同佢哋講，甚至乎話要面對一個啲學生食丸仔啦、丸性毒品嘅問題啦，咁即係幼稚園一定冇啦，咁所以人問下你大學生咁你會點做？咁呢其實啲學生。多唔多同你即係同烏博士係交流嘅咧？ 多㗎。 多啊。咁係其實冇每一樣嘢啊，我咁樣講啊，冇啊，因為咧好多教師咧，而家我見啦，都係即係譬如你啲同事啊，都係啲國內啊嗰啲咁嘅教授啊，咁我對嗰啲咁嘅湛國語嘅阿叔或者嗰啲咁嘅歐巴桑，咁都即係有代溝啊，即係同佢好似嗰班友真係淨係傳道咁，傳得好唔好？唔好講解惑授業啦。咁會唔會係咁？所以本地嘅本地又有翻啲親切感，所以同你溝通多啲啦。 咁其實主要嚟講，佢哋唔會即係唔會放下身段先咯。 係。 嘗即係唔會嘗試同學 生接觸，即係崩起一個教師嘅樣 子。係啦，即係覺得應該學生主動啊，去揾老師啊，即係譬如問問題，但係唔會再深入翻佢生活上會遇到嗰啲咩問題。因為平時我上堂一開頭咧就話喂點樣同學仔星期六日去咗邊啊，或者話你星期六日有咩活動，或者放假又點樣啊？即係我首先會了解翻佢嘅情況，所以同我即係我帶嘅學生都會比較知道究竟佢而家同咩女仔拍緊拖，或者失戀啊，或者做咩 part time 嘅工作，我都會知道咯。 阿 Lancy， 阿 Miss Chan，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啦。你自己嚟計啦，咁你嗰啲即係學生都仲係啲小朋友嚟嘅啫，係咪？你本身啦，你教書你要唔要彈琴啊嗰啲啊？你要唔要教音樂㗎？ 最好有咯，但我自己本身就唔識咯。 但係而家咧，你哋譬如啲家長咧，係咪好興咧？啲小朋友咧，好細細個幼稚園已經逼佢又話要去學音樂啊、跳舞啊嗰啲嘢㗎。而家仲興唔興呢樣嘢？即 係都有㗎，即係好似佢會話即係暑假要學啲咩啊，學啲咩啊？ 你要唔要帶課外活動啊？ 我暫時未使。 但係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啦，你自己睇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嘅啫。你自己睇翻而家教育，其實對小朋友係咪一個好壓迫、好填鴨式嘅方式去幫佢哋，無論係課外課內都係。 都係啊，即係好似我曾經聽一個同學講啦，咁佢就係某幼稚園教咁樣啦，佢就話即係有啲係唔淨止係對小朋友咯，連家長都要一齊做埋咁樣咯，即係好似佢哋譬如一個故事咁樣，咁講俾小朋友聽咧，咁個小朋友就要翻屋企講翻俾佢家長聽，咁個家長要寫翻個故事翻去交俾學校 先。唔係㗎。 係啊。跟住就 咁恐怖， 啱曬你喎！ 哇，正啊！ 係咯，就會覺得係即係好似係即係夜晚翻到去都仲有好多嘢做，即係好似我自己啲小朋友可能即係點成點鐘先有得瞓啊咁樣咧，都會聽到咯。 其實好壓迫嘅呢樣嘢，即係我對而家嘅教育制度係感到係失望嘅，即係唔計大學啊，大學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中小學甚至幼稚園咧，我覺得係好可怕，即係小朋友其實。佢係應該，即係我尤其見到而家一樣嘢啦。你啲幼稚園嘅小朋友，你見到高班嗰啲幼稚園，佢哋係咪已經識用電腦、識用手機啊？ 幼兒班都已經識㗎啦。 唔係啊。 係啊，即係曾經聽過都係話即係攞佢個爸爸嗰啲iPad 或者係玩咧，基本上入面嗰啲係佢自己 down 咁樣。 因為我嗰次就係發覺有樣嘢咧，我真係覺得好可悲嘅呢樣嘢。即係其實咧我有個朋友啦，咁佢有個仔係得5歲，咁我上次同佢食飯嘅時候，同佢哋成家人食飯，咁我個朋友同佢老婆咁固然大家即係成年人啦，大家好多嘢傾啊，咁好好招呼啊，好開心啊。佢個仔咧5歲嗰個咧，係全程拎住部 iPad 喺度打機，哇！嗰種感覺咧，即係你覺得佢即係嚇咁細個就已經咁樣啊？哇！咁你大個仲得了嘅？咁細細個已經攞住部 iPad 咁樣玩法，即係其實咧，我呢個朋友咧，佢都有聽我哋節目噶。咁啊，即係雖然唔係澳門人啦嚇，係啲國外嘅人咯。咁其實佢都會知咯。即係我當陣時我都咁同佢講，你有冇諗過？哇！你個仔得5歲，即係應該唔夠5歲，應該嗰陣時未生人，就已經你俾佢日日對住部 iPad， 先唔好講對眼嘅傷害。你有冇諗過其實佢 5歲㗎？ 係啊，你連即係同人傾偈啊， 我外甥得2歲喎， 兩歲都玩 iPad 咯，2歲安 排。係啊，唔係啊，即係玩嗰啲 iPhone 嗰啲咁樣咯，即係識咩切，我要切生果，我要切 兩歲都識啊？ 係啊，我要切生果咁樣識講咯。你要切西瓜咁。 斯文文俊叔叔幾廿歲人都冇 iPhone 喎，真係。 2歲都未夠已經識啦。 我啲電話都仲係全部攞掣撳嘅啫，都仲未有嗰啲撥嚟撥去。2歲已經識啊？係 啊，2歲未夠已經識啦。 我覺得好可怕，即係我哋下一代即係咁樣對住啲電腦，但係其實即係對佢哋表達嗰、那個，譬如對人同人之間相處，你覺得而家大學生啦，你自己教啦，即係係咪人同人個相處都係冇咁好啊？ 本地嗰啲咧，就因為佢又一邊翻一邊做 part time 嘅，咁人同人之間嘅溝通 OK 嘅， 係 冇問題嘅。但我覺得少咗啲創造力咯， 係 少咗咯，創造力就少咯，因為太依賴啦。同埋你話似小朋友咁，你話2歲啊、5歲已經玩嗰啲iPad 啊或者 iPhone 嘅話，根本上連簡單嘅創造力同埋聯想力都冇啊！即係譬如我哋細個咧，譬如女仔咧，即係好細個玩煮飯仔咧，一種聯想係咪先？都係 佢哋連嗰啲嘢，連聯想嘅嘢都唔會去做嘅話，咧缺乏咗一種創造嘅能力咯。 哇！你真係呢樣嘢好忙。 係咯，即係我細個玩泥膠一樣嘅，即係而家啲人唔會玩咩嚟㗎？你唔好煩我啦，你污糟邋遢 咁樣。即係呢樣係好恐怖。我發覺而家啲小朋友咧係即係對啲傳統嘅玩具都好似冇乜興趣咁樣喎。 係啊。 係啊，而家變曬個個都係無論大人細路都係拎住部 iPad 咯，去到邊都拎住 iPad 咯，好恐怖，即係好似出嚟即係。我都唔明點解而家其實唱 K 好啊！而家唱 K 啲人都攞住 iPad 度玩嘅，攞住 iPhone 玩嘅，冇人揸麥。 去飲酒都係啦，你見到。 係咯，傻噶。 我飲咗成班僆仔，跟住個個都玩住個 iPhone 去玩 喎。即係好似我自己翻去見到，你會覺得佢哋唔似以前啲小朋友咁樣咯，即係你覺得小朋友應該比較啲天真無邪，但係佢哋啲眼神，你會覺得佢俾得你睇到佢眼神，佢係唔似小朋友，係似啲。成年人咁樣咧，即係佢哋好似感覺，你會好似覺得佢喺度冷笑緊啦，喺度嗰種咁嘅感覺， 真 係好得人驚嘅。 好點講啊？嗰種係咪叫好冰冷？ 都係㗎， 係咪啊？即係係冇咗嗰種純真，係咪咁講？冇咗嗰種可愛，係嘛？反而我見到阿 Miss Chan 阿 Nancy 姐姐都仲有啲純真可愛，唉。算啦，而家係反而喺大人身上先睇到喎呢啲嘢，小朋友已經係咁嘅。因為我最近我發覺我身邊啲朋友啲仔女咯，幾歲又有，十幾歲又有，咁啊甚至乎廿歲嘅都有咯，都係我真係唔明啲人係可以即係點解鬼嘅生活就係每日都係電子嘅世界係佔咗超過八成嘅，即係呢樣係好可怕。咁甚至乎即係我更加唔明。即係我以前咧都唔相信㗎啦，即係嗰啲咩什麼網戀咧，我都唔明點解而家啲人話我有個女朋友㗎，跟住QQ 或者 online 咁樣買咁樣，好恐怖咯！即係可以係成兩個月都唔見一次 啊！同埋咧，即係你每一日啊，你要想少一陣網啊，你都覺得周身唔聚財啊！咪講句難聽啲 都係會都唔會㗎，我而家都開始學習緊咧 ，Facebook 咧都即係唔會話成日上嘅目的就係我嚟開下啲 Iron Man 啊，開下啲遊戲玩 下啲靚女啫嘛。 係啊，咪即係都係上網上網，其實而家上網好多時都唔喺電腦嗰度㗎啦，都係可能開咗隻 game 玩下，玩完可能 download 下啲卡通 ，download 下啲鹹片啊、電影啊咁啊算數。即係喂講真，反而少咗啊！而家反而係即係尤其是近呢兩個月咧，咁啊即係早排即係可能人生都發生咗啲唔開心嘅事啊，咁啊跟住慢慢咧，唔想對住部電腦，跟住反而多咗時間係睇書啊，同埋睇電影咯。即係反而係睇電影，即係多咗時間係會直情係抽時間，即係譬如可能係坐喺度睇一兩套咁樣。睇電影或者將一啲嘗試將一啲電影咧，即係以前就比較少啦，即係港式電影啦。我係會一個 series 咁睇啊，即係例如簡啲講啦，可能係《魔戒》分三集嘅。我從來未試過係一槍過睇曬佢嘅。 一日之後睇曬。 一日睇曬三集。 哇！ 咁我可能咧而家重新，我仲要睇 Direct Cut 就係、是、Direct Cut 就係即係佢會有埋啲其他嘅，即係導演剪接版啦，多啲嘅片段啦，咁樣可能我會。試下不同的角度，有時而家睇戲嘅角度是比以前多咗，即可能係譬如睇 Iron Man 咁咯，咁可能以前都分開睇，一次睇煲兩集，其實咧好爽嘅。你睇港產片咧，就發覺咧同外國嘅片有咩分別咧？就算譬如你睇港產片睇古惑仔啊，佢分開五集六集啦，一二集兩集，你想將佢一二冚拼一齊去睇咧，你發覺個連貫性好低，即個可觀性，譬如你當無間道，就算係攞曬獎都好，連續性係做得唔好，因為咧係嗰個本地嗰個票房咧，即係佢係適應翻個市場問題咧，佢係快食文化，快餐文化。咁我哋睇翻個魔戒啊，或者睇翻啲傳統嘅，即係以前嘅大作咯，甚至乎即係講下教父咁嚟計啦，有連續性嘅，譬如最少起碼連到兩集，未必連到三集，但係起碼連到兩集。即係你睇到咧嗰個持續性咧，嗰個電影嘅發展咧，你睇到持續性入面咧，你睇到嗰個文化咯。澳門電影咧，有冇睇啊？ 冇。 澳門電影冇睇啊！我其實早排咧咁有啲大陸嘅聽眾咧就同我講，原來以前澳門有套劇叫《澳門街》嘅，就澳門同埋大陸一齊拍嘅。 有啲咁嘅事。 你知唔知個主角係邊個？ 唔知。 主角咧就係澳門。 唔 係 你啊嘛。 係。個主角係澳門歌手麥建才。 係啊，但係係講緊係即係唔係 肥肥地嗰、那個？ 而家就肥肥地，佢做嗰套劇嗰陣時係唔知廿四五歲。 哇！個後生㗎咋？ 後生靚仔有啲林志穎 feel 嘅。系啊，我讲真嘅，即系你好难想象噶，即系 我要想象一下。 即系同你讲，司徒文俊几廿年前都好靓仔啊，喂，而家先变到成个骑马舞咁嘅样啊，以前都曾经下掂过一排嘅。咁啊，所以啊，即系第三节啦，比较轻松啲啦。咁啊，问一下即系两个教师啦，唔同嘅角度啊，幼稚园同埋即系大学啦，睇翻啦，咩即系佢哋心目中咩叫教育啦？其实呢一节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三样嘢啦。授業傳道解惑啦，咁啊，即係有得聽呢個節目嘅老師咧，咁以我所知咧，咁啊，包括我身邊識嘅人咧，咁起碼唔計你兩個咧，都仲有我諗有五個教育界嘅人會聽呢個節目嘅，啊六個，咁有喺政府入面教青局入面做緊呢人，咁另外有教師，唔計你兩位嚇，咁我身邊起碼有六個都會聽嘅，個個禮拜都聽嘅。咁啊，大家即係問下咯，即係你作為一個老師嘅話，呢三樣嘢你做到幾多樣咯？咁啊，我自己嚟計，我好記得，即係我雖然讀個中二啫，咁因為不嬲做嘢咧，間中咧都要讀少少嘢咧，嚟到去證明你係嗰個範疇嘅。即係正如我做 sales 嘅，咁話俾人知點解我識 marketing 啊？咁好簡單，因為我有張 high 碟係 sales and marketing 嘅。咁我記得我嗰陣時走去讀嘅時候咧。咁啊，做 group interview 啦，咁啊又有啲讀緊 year one 啊，有啲係讀完大學㗎啦，咁啊可能讀完工商管理，咁啊讀多張 high dip 啦咁樣，咁啊一齊做 group interview， 咁啊跟住問啦，咁啊阿 Sir 問咩叫 marketing 啊，講下啲 promo 嘅嘢，冇人講得出嘅，咁因為我講得出，因為我做緊，我成張我而家做緊嘢啦。你阿 Sir 你睇報紙，你而家賭場做緊邊個，咪我哋搞嘅咯咁樣。咁跟住咧，咁啊嗰陣時阿 Sir 同咁啊後屘同我講翻。咁原來咧，咁因為個個都係上完堂走噶啦，咁啊得我一個冇嘢做啊，會買支維他奶同阿 Sir 一齊飲嘅啫。阿 Sir 都幾廿歲，咁原來阿 Sir 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喺一啲國際知名嘅公司，係好出名嘅公司，係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同埋係做嘅位置唔低嘅。咁佢自己本身就係做 marketing 嘅大師傅。咁我問佢話啊，點解你要喺旅遊學院度搞 marketing 啊？點解你要喺大學度搞 marketing 啊？你繼續做都得嘅話，你咁響躲再唔係去美高梅啊，去金沙咩？咁佢都係同我講，佢話係不停係有人叫翻佢，甚至乎啊威尼斯人都有叫佢話入翻去俾個副總裁位你做啊，或者點？佢話我唔想啊，因為咧我而家嘅歲數，我有一晚我食波枕頭，我同我老婆講嘅話，其實咧我講個秘密俾你知啊，我哋結咗婚多年冇同你講，其實我細個咧。我十二歲寫嗰篇文，我的志願就係話我大個要做個老師，因為當陣時我好中意教我哋嗰個老師，所以我應承佢，我大個一定做個老師。咁而家我哋生活都過得去啦，有層樓，有架車，咁個仔又就嚟讀完大學啦，不如我試下出去教書咁樣。咁佢當然啦，佢嗰陣時仲要同我講，佢因為佢本身以前一直都喺商業機構做開，佢冇一個係即係話你哋講嘅資歷，甚至乎佢冇你哋咁專業。咩授業傳道解惑，我諗呢啲佢真係我諗佢真係問佢真係唔識講嘅。咁亦都係因為咁咧，開頭大學咧就知佢喺呢一行係有名氣，亦都知佢上過報紙。但係咧，只不過係請佢做一個兼職講師、計時薪嗰啲，你明唔明啊？ 明。 咁佢兼職其實仲要學校係，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啦。佢你未做過兼職係嘛？佢會限㗎嘛？你一個禮拜俾幾多個鐘嚟㗎嘛？ 我同埋佢，因為佢計時薪 嘅。如果多咗咧，學校係唔會俾錢你，但係咧你自己做緊你嘅事。 咁 啊，佢就係咁啦。當陣時咧，佢係即係有計佢嗰個鐘數啦。咁而多咗咧，譬如佢出嚟同我哋補課，因為司徒文俊係一個咧讀個中二啊，真係做功課好差，亦都唔識自己一個人。咁結果咧有好多嘢咧，即係我真係咧同佢啲老師關係咧，佢真係佢同我講，我令佢覺得好有老師嘅感覺，因為我會喺度無端問佢，喂阿 Sir， 喂 confidential 點算啊？真係唔記得咗。但啲大學生係唔會問佢噶嘛，唔會問一個阿 Sir， 例如咁啦，突然之間喂寫到上手 ，department 點算啊 ？Sir， 我真係唔記得咗啊咁樣。咁佢會教我 promotion， 我唔記得點算啊咁樣。咁佢會覺得哇，你突然之間有個學生問佢。 個字點算出嚟，佢覺得啊真係好有老師嘅感覺，佢就係想要呢樣嘢，所以佢同我關係好好嘅，因為其他唔會，其他咧上堂咧亦都唔會答佢嘢嘅，上堂就聽佢講咧，攞完份嗰啲叫咩 handout 咧走噶咯。跟住亦都唔會同佢講嘢嘅，咁反而佢 send 啲 email 出嚟咧，個個睇完咧係唔會 repeat 噶嘛，只不過即係俾個答覆佢嘅，就可能就 attach 份功課俾佢啦。咁我會無聊聊喺復翻佢個 mail 問佢阿 Sir 你今日食咗飯未啊？嗰啲啦咁樣啦，咁啊跟住佢會嚟同我傾開偈啦。咁佢係真係為理想而教嘅。佢嗰陣時後屘佢直情佢話俾我知，其實我知佢當陣時身材其實都幾低下，因為唔係正職嘅，咁同埋咧，佢除咗話係計錢嘅宗數之外咧，佢係講到明，你哋有啲嘢係唔識嘅，或者係有咩你可以問我噶，或者你哋有咩想同我分享，你都同我講，全班當佢發瘋咯，係得我真係，我唔識啊 Sir， 我今日放工翻唔到學，我放幾點啊？你可唔可以等我啊？咁樣，跟住話唔得，我學校收咗咯，咁啊出去啲咖啡室咯。再埋你過嚟，我賭場我聽到你，即係你教一教我點做啦咁樣。跟住佢有嘅，佢真係好有用心去教我，所以我都係去後屘好苦碌，我都係即係我都係有啲好彩啦，或者係乜嘢啦，多得呢個阿 Sir 啦，我都係攞到張碟噶，係啊。咁啊，即係都係一個專業認可嘅，咁出去同人講話做 sales marketing， 咁啊唔係話淨係做嘅，雖然都係呢行係有做開，亦都有啲人都會識我，但係本身即係亦都話我真係讀過咯，咁啊當陣時咧好印象好深嘅，因為我咁耐以嚟我係識得兩個老師，當陣時嚇係為咗自己嘅理想，我係想做教育呢行而放棄一個商業上嘅嘅位置而走去教書，咁另外一個你都識噶啦，一個我哋都好尊敬嘅老師啊，黃老師啦，阿教授你都識佢啦， 係啊， 一個賭界嘅老大哥，跟住啊，亦都係旅遊界嘅巨子，咁啊，自己老細嘅，其實都唔使做嘢嘅，咁不過佢因為要將佢呢幾十年嚟嘅經驗教翻出嚟俾啲後生仔，咁跟住倒翻轉。甚至乎我都話啦，即係好敬重啦，即係喺佢旗下打工嘅時候，佢出埋學費，叫我去讀書，甚至乎有好多嘢咁唔識嘅，都問佢，都冇話，即係冇話睇你唔起啦，即係我都話好直接一樣嘢咯。我嗰陣時即係以前真係咧，即係唔識字啊嘛，大佬。FYI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真係唔知點解嘅，即係嗰陣時 FYI 我唔知點解啊。 我都唔知噶喎。 BTW 係 by the way 咁解，我連呢啲嘢都唔識。 我都唔識。 我問佢啊，我話喂，我嗰陣時 即係 問佢嗰陣時，即係問佢咧，喂阿頭啊，即係副總工嗰時咧，喂阿頭啊，點解 BTW？ 所以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回憶啦。喂，咁啊呢節時間都差唔多，其實講多少少咧，同頭先嗰兩節差唔多時間啦，拉飯咁啊，今日好多謝兩個靚女啦，咁啊。亦都牽起咗我啲回憶啊！咁啊，向頭先最尾嗰個我所提及嗰位老師啊，咁又我唔知有冇聽澳門街，佢而家可能唔喺澳門啦，而家係啊，因為我同佢電話 cut 咗，我同佢斷咗聯絡一年啦。 嚇咁耐啊！ 係啊係啊係啊，佢同阿 Lance 一樣，佢真係姓陳 Sir， 我都叫佢陳 Sir。係啊，如果有幸聽到啊，陳 Sir 就向佢致敬啦。咁佢聽我把聲都知我邊個噶啦嚇，咁又。今個禮拜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好嘛？咁啊，兩位女老師用最甜美性感嘅聲線同聽眾講拜拜啦， 拜拜。